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头先讲过咧，我哋会讲下电影啦。咁北上频道成日讲电影咧，就都会系讲啲垃圾嘅电影啦。今次终于可以咧，好 enjoy 咁样咧，讲一啲咧自己中意嘅电影啦。咁啊，讲下呢个礼拜啱啱过咗嘅第86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啦。虽然好似同北上频道冇咩关系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睇紧成个颁奖嘅典礼，其实我觉得好多嘢都值得中国嘅电影借镜。譬如今年其实即系 Oscar 嗰个主题啦，虽然美国其实都系成日都系嘅，同中国我成日都话系两兄弟嚟嘅，即系好多时都要揾一啲好老老土土嘅 theme。譬如中国讲紧梦，咁今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咧就系讲 hero 嘅。咁但系其实你睇翻今年嘅电影嘅提名啊，即系咁多电影嘅提名，其实有好多嘢值得中國電影借鏡嘅，其實好簡單睇到一樣嘢就係、你今年其實睇到所有電影咧，即係整體上俾我有一個感覺就係咩叫 real 啦，即係好簡單一個字 real 一個 real 呢個字咧，我諗已經係好好值得中國嘅電影去反省啦。即係起碼你睇到今屆嘅提名嘅電影其實係好多 real 有幾個定義啊，譬如話你見到讲返一啲好真人真事嘅古仔，有嘅 phenomena 或者係 Captain Phillips 嗰啲，另外一啲可能係虚构嘅古仔，但係起碼係一啲令到观众有共鸣嘅，係一啲同你嘅现实生活係即係可以有啲俾到一啲信息俾你嘅一啲电影，咁呢度亦都可以揾到。咁啊讲电影，今日亦都揾埋我嘅好拍档啊，阿 Chip Lee 咁啊 ，Hello 足球频道嘅主持，咁啊，我哋两个都好中意睇电影嘅，咁所以就捉埋上嚟啦。除咗阿迪之外，咁啊，讲下今届嘅86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啦。咁啊，成个 show 其实今年几好睇嘅，即系我觉得。 我就 年好睇好多。 我重播睇返啦，夜晚就睇咗大部分啦。后前半段呢通常即係即係送即係 派啲技術獎嗰啲咧，通常諗住會比較悶啲，咁我 skip 咗。咁後邊啲大獎我有睇足嘅。 OK， 咁、啊、今年個特色就係個 host 啦， 係個 host 犀利啦， 即係嗰位嚇 阿 Alan Alan DeGeneres， DeGeneres 係啊，係 OK。咁啊，美國嘅名嘴嚟嘅， 係 我女好開心，因為我女係好中意睇佢嘅，因為佢個 show 其實係好好睇嘅。咁啊喺 YouTube 其實不斷不停係有人 update 嘅，咁所以其實好推薦大家可以睇下佢個 show 啦， 係 好精彩嘅， 有啲新鮮感 啦。即係如果你中意睇娛樂嘢咧，係好正嘅。 咁佢以前做過一次嘅，佢唔係第一次做 奧斯卡。七年前係啊，做過一次嘅。 係 咁，但係一定毫無疑問，唔使講啊，肯定即係嗱歷屆有好多個都好印象深刻嘅主持，譬如話 Whoopi Goldberg 啊。仲有啊， 史蒂夫·馬田， Billy Crystal 啦 ，Billy Crystal 就 係 最出名 嘅 啦，最多嘅。 Steve Martin 我覺得都係 差嘅， 但係點講都好比舊年啊 ，Seth MacFarlane 咧係好好撚多啦。 屌，根本上歌詞 做咗半個 show 都想炒佢咁。 歌詞根本上就攞嚟 promo 佢嗰只熊仔嗰套戲啫嘛。 冇錯。 咁我唔明點解你奧斯卡好似幫人哋著即係台橋咁樣。 你睇到個公價今年咧個司儀咧係好值得睇嘅。 DeGeneres， 譬如话即系嗱，佢本身佢一个电视 talk show 嘅名主持啦，亦都一个好有亦都开过几次嘅 stand up comedy 啦，即系所以佢喺个台度系可以成操控晒成个台。咁譬如话其实今我觉得几样嘢盛赞佢嘅，第一就系譬如话佢。好嘢嘅就係譬如話成個 show 呢佢我因為你 Q 住嚟睇啦，我就全個足本睇晒。佢不斷喺有啲位度成日都即係都要即係抽下個 show 水嘅。 抽下水。 佢話即係其實呢個 show 好悶㗎。即係佢搞幾樣嘢啦，最出名就係嗰張相啦。 係 放上 Twitter， 跟住放上 Facebook 啲人狂轉發啦。就即真係應該都係真㗎啦，係咪 係 現場即刻㗎嘛。 即拍嘅， 即系冇做手脚噶嘛，我意思。 同埋后屘系做咗善事嘅，有笔钱做善事。 系啦，咁呢个又 show， 即系佢 show 下佢 quality 啦。即系其实佢一路都系想话俾你听个 show 其实好闷嘅，大家要搵啲嘢做下。譬如话佢 搞啦， 订 pizza 食嗰下真系攞命吓，即系嗰个嗱嗰个又唔知嗰个送外嗰个外卖仔系真定假，我哋又唔知啊。咁但系佢搞呢啲 get 咧系点，即系真系有啲惊喜俾你。即系佢话喂，就 系 大家话个 show 又咁闷，大家都 run 咗咁耐，肚唔肚饿咁样，叫啲明星举手啊，喂，我谂住请你食 pizza， 边个，我而家嗌外卖啊，边个要咧？跟住好捻多人举手，梅丽史翠普啊，呢又举手咁，好捻好笑。咁即系呢个系几过瘾咯，即系。咁同埋佢其实佢个 opening speech 咧，我都好鍾意啊，即係今年嗰、那个即係佢就话即係佢解读咩叫电影啦，佢电影其实每个人嘅一种 escape 啦，咁啊跟住即係佢话即係喺电影入面呢搵到爱啊，搵到朋友啊，搵到 family 啊，所以佢话呢通常呢冇 family， 冇爱啊，或者冇 love 嘅嗰啲人呢 就中意睇戏啦。 就会走咗入去个 show business 嗰度、 哦 okay, 即係会从事呢个 industry 嘅。咁呢、這个即係呢啲咁嘅 gag 自嘲啦。 自嘲好好笑啊。咪但佢唔系自嘲 㗎， 佢话佢唔属于 show business 㗎，所以佢一个 host 嚟㗎。咁所以佢就去从一个高点去望你哋。佢话即系有啲同情啲明星咧，吓，因为都系通常都系啲即系冇爱啊，冇朋友啊，冇家庭嘅人先会做明星嘅咁样，即系呢啲咁嘅 get 佢搞得几好，同埋就系即系我同意佢讲嘅嘢啦，电影系一种 escape 啦，同埋佢话今时今日大家都好需要电影啦，即系佢话，但系佢话即系佢好强调噶，大家亦都唔好认为电影系一种好 important 嘅嘢，绝对唔 important 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可以即系丰富你嘅生活啦。有阵时睇翻到电影，咁啊，亦都可以 inspire 到你啊。之如此类，所有成个 speech 我觉得好啱中国嗰啲导演听啦。吓、啊，即系除咗唔系净系除咗娱乐，有阵时亦都系要俾多啲 inspire 俾人啦。 系， 即系唔好再讲，即系中国啲电影系垃圾到。 有一啲嘅团体或者有啲官方嘅机构，其实佢好想用电影呢个 channel 去俾一啲 message 俾你嘅、 哦。收皮啦，屌你真系中国啲电影真系。咁啊，讲下今年啦，今年其实就你中唔中意噶啲电影有即系。譬如我谂我哋围住都系我嗰扎最佳电影、 最佳电影啊、最佳导演啊、 对 演员奖嗰几套咯。 系啊，咁啊，譬如数下啦，如果我都系由最佳电影数起啦，因为最佳电影啊包晒咁滞，譬如话有 系九套啦， 《American Hustle》 系。 仲有 另外Chinese Years Are Safe 啦 ，Captain Phillips， 另外呢个 Dallas Buyers Club 啦 ，Gravity， 呢个 Phenomena 啦 ，Her 啦， Nebraska 啦。 The Wolf of the Wall Street 啦， 最 後 就 Gravity 啦 ，Gravity 講咗啦，係啦，即係都係呢八九套電影。 九套其實有少少特別嘅，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呢幾年開始咧 ，Best Picture 就唔係得五套， 係啦，冇錯， 就多咗 expand 咗變咗九套， 係啦。 咁其實我唔知傑斯你會點樣諗？你覺得背後嘅原因係點解咧？ 哇！我冇諗， 你冇 諗陰謀論㗎？你覺得？ 我覺得唔係陰謀論。 咁樣俾多啲，其實俾大家多啲選擇啦。 其實呢有少少，有少少本末倒置㗎嗱。其他獎項係五個， 係啊， 呢個係九個， 係。 呢幾年嗰個提名咧，嗰個 style 咧，你就發覺有一樣嘢就係有啲戲咧，其實其他獎項係冇乜獎嘅，但係得 Best Picture 有獎。咁樣你可以話九個九分一咁相對機會大啲啦。 係。 咁但係呢佢容許咗一啲比較 niche 少少嘅戲呢可以透過 Best Picture 攞獎。 係。 我睇返譬如好似上年嘅 Best Picture， 唔知你記唔記得邊度。 Argo。 我覺得 Argo 呢就好難攞演員獎、導演獎、其他咩獎。但你可以立佢俾 Best Picture。個原因點解呢就係、是、大家都有少少知道啦，即係奧斯卡都係一個 整體 大美國有大美國、大家想覺得今年嘅主調係講啲咩嘢。 係。 咁Best Picture 肯定係最大獎啦，咁可以透過呢個方法係令到你你可以當派分太空分之 外，我係呢兩年都係有少少覺得係 其實今年同埋上年係 好明顯嘅， 講得衰就覺得呢兩個得主係俾分豬肉。 舊年嘅 Best Director 就係李安嘛， 係 Life of Pi 嘛，跟住然之後，但係個 Best Picture 就 Argo， 係啦， 今屆亦都差唔多啦，就係個 Best Director 就 Alfonso， 即係 Alfonso Cuarón。就係 Gravity， 但係個 Best Picture 咧就 去咗呢個 Twelve Years， 去咗 Twelve Years 嗰度，係啦。咁你同埋你都即係其實你事後諗翻都係嘅，唔係即係或者你睇緊嘅時候現場你喺度諗，喂個 Best Director 係 Gravity 咯，但係你又唔覺得 Gravity 到電影 係 應該會 Best Picture 噶嘛？ 我有啲朋友都係一睇住個 幾撚拗頭啊，睇宣布 Best Picture 睇住個 live 咧，我啲朋友覺得仍住係 仲係 似係 Twelve Years， 因為個氣勢好強啊嘛 ，Gravity。攞好多奖啊！ 技术奖咯，前 系啊，喺最佳电影之前就俾佢斩咗立晒咁就 系 咁啊！咁但系就是又系一个即系分猪肉咁嘅情况啦。咁同埋你讲嗰个可能都成立嘅，因为嗰个有少少 political 嘅嘢啦。Argo 上届都系啦，大美国主义啦，今届咧就讲下又讲翻啲 黑 嗰啲 啦。 十年八年啦，講一次噶啦，咁啊，今年又嚟一套又係黑人啦電影啦 ，Twelve Years of Slave 就攞最佳電影啦，咁啊係嘅，咁即九套啦，其實九套你睇大咗睇咗邊幾套咧？ 九套嗱，香港啊慢慢都開始上， 大家報下數，我同你睇咗啲咩電影 先啦。我就睇咗對被調走的十二年。 系， 呢套系比较近期嘅， 冇 早睇就 Gravity 啦，因为十月已经做 两套 上年，另外 American Hustle 啦， 三套 都系做啦，咁另外 Dallas Buyers Club 都有 四套， 另外就华尔街狼人啦， 五套， 其余冇啦，其余就要 okay, 我等嗱，我呢啲好怪， 起码要有五套，即系达到提名标准，你先有资格上嚟讲啊， 冇咁讲， 达标 ，OK，OK、okay, 啊 okay、 啦，咁我数下我睇喺边几度， 你应该睇剩一两套 American Hustle 系啊。 Captain Phillips 睇咗半套、OK， 当半套先啊，因为冇时间睇埋一半套。Dallas Buyers Club 我睇咗啦 ，Gravity 睇咗啦 ，Nebraska 我又睇一半套嘅。Wolf of Wall Street 系 睇咗， 睇咗， 我就睇咗。 嗱 ，Her 有冇咧？ 嗱 ，Her 我冇睇，唔系，仲有我嗱，我数咗六套半， 系 啊，夹埋半套加半套，七套啦，你当佢即系 Nebraska 加呢个 Captain Phillips， 我仲其实仲睇到。我睇咗最佳動畫嗰套嘅 ，Frozen 啊，唯一一套俾我睇咗，因為我女推薦我睇嘅、 okay ， 啊幾有品味咧， 係 即係咁多套提名唔睇，就係、是、睇個 Frozen，OK、okay、嘅 Frozen 係嚇，咁、我就 最佳動畫我有睇 八套啦， 我有睇《風起了》，即係宮崎駿 宮崎駿嗰套，嗰套我就冇睇到，係啦，咁我其實我哋加埋仲有一套嘅、嚴即係再夾硬嚟啦，葉問都係嘅， 葉問一代宗師 有睇啦， 上年我哋咪就講呢套戲咯， 嚇咁我。即係我諗我都有九套十套啦，咁啊所以叫做夠講嘅。其實唔係，仲有邊？ 咦，肯定大把啦。 Blue Jasmine 冇數到。 Blue Jasmine 都有啦， 我有睇到喎。 Blue Jasmine 齊十套喎，真係。Blue Jasmine 我睇咗啦，咁啊其實冇，即係冇，反而你冇睇我，其實就我好想睇嗰啲，我反而未睇。 例如 Phenomena 好想睇咯。 Phenomena 就嚟做就係落畫啦，我想睇，我都想睇，因為我 好 中意睇Judi Dench。 冇錯，係人都係啦。 Judi Dench 真係好好戲。 其實 Judy Dench 我講過少少故事俾你聽，其實要睇咧真係要趁早啦。 嗯， 因為呢個演員其實佢驚， 唔係 佢嘅眼係有問題嘅，佢而家讀劇本基本上已經好困難。 喂，大佬真係超勁，其實今唔係即係Judy Dench 勁啦，Judy Dench 大家嘢一齊同撚到。 嗱，如果講老嘅演員咧， 即係 Brass 光嘅時候 ，Brass 講嗰兩個都係老嘢。 84，你個大佬個最佳女配即係提名最佳女配角嗰個84歲啦。 男主角都係老嘢。 男主角我唔記得叫咩名。 老嘢嚟㗎都 係。都係老嘢嚟。 Bruce Dern 係啊 ，Bruce Dern 係啊 ，Bruce Dern 咁啊，嗰個又係超老啦，嗰兩個。咁啊 ，Phenomena 好想睇嘅，一個真人真事啦。咁啊 ，Phenomena。你讲啲啲啦，其实我就几鍾意睇呢一隻嘅，因为呢好多戏讲爱尔兰。 冇错。 Judy Dench, 呢个系讲爱尔兰。即系爱尔兰以前系一个好保守，其实而家都相对系嘅。好多天主教好多修道院嘅故事。譬如早几年有一套 Doubt, 都系呢啲类似嘅故事啦。同埋有一套我噏唔出名啦，但系大约7至8年前都系个故事好似嘅，就系讲一个喺爱尔兰入面帮一啲少女， 其实好多 堕胎 嘅， 但系嗰个人系嬲尾系俾人哋拉咗系杀嘅， 系 即系好无辜嘅， 系 咁呢套戏系有啲似嘅，就讲修道院夹硬拉咗个仔走， 冇错， 就即系失散。 嗱，我点解我好有兴趣睇咧？其实香港人咧，呢啲如果我呢啲年纪咧，可能有啲人咧系有经历过呢啲嘢嘅，话俾你听喺即係60-70年代或者70年代仲喺香港都仲有嘅，就係喺一 夾硬帶走咗個仔， 喺一啲係啦，喺一啲喺嗰個年代咧，喺香港咧，如果你啲問題少女咧，你生咗啲，就或者你屋企好窮，咁啊將啲仔咧擁咗去，將啲細路仔擁咗去某一啲孤兒院啊之如此類咧，係即係都係天主教辦嘅嗰啲咧，喺香港都係咁啊，突然間。俾人哋 adopt 咗佢，冇資料，你揾唔翻個，即係你明白有時候啲問題家庭咧，佢個媽咧會擺咗個細路仔喺個，因為佢冇能力養，佢擺個，但佢間唔中又走去偷偷地又去望下佢之如此類，發覺有一日望望下唔見咗啊！屌你，原來到最後發覺原來嗰啲就係啲天主教嘅，即係罪恨嚟嘅呢啲，就係就俾人即係 adopt 咗，或者佢直情賣咗佢啊！即係 phenomena 嗰個古仔咧，其實就係講一個咁嘅真人真事。嗰晚嘅 Oscar 咧，其實即係真嘅嗰個 phenomena 有嚟嘅喎， 但係個演員係冇嚟嘅， 演員就冇嚟 ，Judy Dench 冇嚟，佢唔知係拍緊戲啊，仲係 佢話去咗印度拍戲， 係啊，真係黐線嘅， 應該就 係 有套戲叫 Miracle Hotel 嘛，有第六集， 咁所以就好期待睇下 phenomena 嗰套戲啊，咁仲有就其實咧，今屆嗰個最佳 documentary 咧，我都想睇嘅，咁嗰度就要嘥少，即係少嘥下力去揾啦， 揾下 咧，就係講嗰啲 backup singers 嘅，即係講唱和音嘅歌手嘅，咁啊仲。有嗰度最佳外語片又未睇嗰度，我又好 想 睇啦。 嗰套意大利嗰套 係啦，大佬話曬名牌啊，意大利嘢一講啲咩 The Great Beauty 係咪好似 The Great Beauty？ 哇！你淨係呢啲名咧， 係 一睇到呢啲名咧，你已經引到你入 戲院。其實香港就已經有代理商買咗套戲啊，咁咧就話將呢個導演捧到好高 ，Sorrentino 意大利導演捧好高，捧到話 係 Sorrentino 話係另一個Fellini。 系 费 南，哇！ 费里尼唔系费南尼啊， 唔系呢个费里 尼，费里尼， 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 哇！费里尼嗰啲电影好攞命嘅，大佬。 唔系喎，费里尼啲戏好睇嘅， 系咪一套套嘅啫？即系 好睇，我觉得。 咁啊，值得睇咯，即系呢几套冇睇嗰几套，其实我就好想睇嘅。咁啊嗱，讲睇咗嗰啲啦，睇咗嗰啲其实可以分享下大家。即係 講邊套先啦？ 講你最鍾意嘅先啦，你俾你揀套你最鍾意。 嗱，我就頭先講咗啦，我好早睇嗰幾套呢，其實都已經係鍾意啦，即係 Gravity， 上年10月左睇已經覺得係好商業片嘅，我同意嘅，都好鍾意。但係呢幾個禮拜睇咗好多 Oscar 呢，我有少少改觀啦。如果要揀到最鍾意呢，我可能會揀返 Gravity Best Picture，Best Picture 就係 12 Years as a Slave。12 Years as a Slave， 我覺得係。幾驚喜 ？OK， 幾驚喜 ？OK， 我就少少失望嘅。 嗯， 我唔係其實嗰、個失望就嗱，我係唔中意佢嗰個古仔嗱，佢都係真人真事㗎，係啊。咁但係我唔中意佢嗰個佢 太寫實 inspiration 嘅，佢嗰個男主角咧 係 唔值得人敬重嘅，即係嗰個角色。 即係佢係嗰種呢嗱佢個古仔就係講佢本來佢係一個已經係 free 喺嗰個年代 喺嗰個年代 free 嘅黑人嚟嘅， 喺個紐約入面做琴師嘅， 做琴師嘅 小提琴， 租住係中產嚟嘅， 上流少少上流社會， 少少上流社會，但有一日 by accident 咧就俾，其實都唔係 by accident 嘅，係俾兩條白佬咧 氹咗 佢，就走就走賣咗當黑奴咁樣賣咗佢，一賣就12年，咁但係佢中間過程咧最老土嘅就係咧佢冇揮貨啲嘢嘅，基本上我真係我印象中唔記得佢有揮霍啲乜嘢，佢仲成日屌屌鳩佢其他嗰啲做黑奴嗰啲，你咪撚咁多嘢咁勞嘈啦，做好你份工，即係即係曾蔭權嗰隻嚟嘅， 係 咁啊，然之後十二年咧就一路苟扯嘅啫，直到佢遇到即係嗰套電影客串嘅 Brad Pitt， 亦都係 咁咧就交咗封信俾佢，咁然之後 Brad Pitt 咧呢個白人咧就有良心啦，即係唯一一個有良心嘅白人，咁然之後咧就但系出去咧就即系营救佢啦， 班救兵啦， 类似班救兵咁啊救翻佢咯。个结局就咁捻样，搞捻咗几个钟头，屌你老尾睇到你，嗰条捻样原来系打好呢份工啊！个 message 就同我讲，咁啊真系搞，所以我就唔系好中意咯。但系我唔反对个最佳女配角系 Lupita 嘅，佢真系做得好捻好，读紧书啊呢个女仔。 诶，呢套其实系佢第一套 feature movie。 喂，大佬啊，佢真系学生妹嚟嘅咋，很雅嘅一个女仔，哇！屌你，净系俾个白佬用皮鞭打佢嗰幕咧，就已经值回票价啦。 你好快感啊嘛？ 吓， 你好快感啊？ 屌唔话俾你听，少少生理反应咁啦。 系咪？我咁讲啦，即系你好中意啦，我就 喺你中意嘅边方面咧？ 其实我比较偏向个导演个手法嘅。其实个导演系 Steve McQueen 啦。 系咁，喂，呢个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呢个一个英国导演 系啦。 咁就而家應該大概四廿零歲啦，其實佢 年青導演嚟嘅， 四十多啲啦。咁但係佢以往拍嗰幾套 唔係好多嘅啫， 唔多。其實佢拍過七套 feature 嘅啫。 係啊，佢其實之前拍好多 short movie 嘅。 係啦 ，short movie。 係啊， 咁佢其實一個visual artist 嚟嘅。 係， 佢就唔係純粹撈開電影嘅。 因為好多人咧誤會咗佢係史提夫·麥昆 嚇，死咗好耐咯。 吓 死好耐！ 喂，真系有人同我讲史蒂夫·麦昆导演啊，屌你！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揾 佢 系 一 个， 佢系个英国人嚟嘅， 黑人嚟嘅。 嗱，我其实比较欣赏一样嘢就系，其实好多时候黑人嘅导演，譬如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 ，Spike Lee 嗰啲咧，荷里活系有一种咁样嘅 type 嘅戏，系专为黑人服务嘅，即系黑人拍翻黑人。 嗯， 咁可能好有大把。 阿 Murphy 都系噶，系咪 ？Eddie Murphy， 我嗰啲喜剧啦，我唔当喜剧啦，即系 都系黑片。 有时有啲比较，譬如你 Denzel Washington 一啲，如果个导演又系黑人嘅，好多时候都系讲辛酸或者讲一啲好黑道嗰啲嘢啦，咁样。 系。 咁我就麻麻地中意嘅，因为有时我都觉得太过做作，即系你，即系当我有时觉得你个导演系想挥霍一啲嘢，你即系对自己个民族系觉得有啲感召上。想係拍一套俾自己嘅民族嘅人睇，我覺得冇即係唔奇。但係我覺得阿 Steve McQueen 唔係呢一隻嘅，佢唔係拍呢一隻嘅，佢唔係純粹話因為自己黑人而拍一套即係俾大家同情黑人以往嗰啲處境嘅戲。咁佢風格其實佢係好風格化嘅，甚至你可以話有啲扮嘢嘅。你話呢個導演，如果唔知傑斯有冇同意，佢入邊好多場景佢都係用一啲好。啲 long shot 啦，用啲叫咩？long take， 用啲 long take 去表達啦。同埋佢嘅風格其實好 consistent 嘅。如果以我睇過大概兩至三套戲嚟講，佢係 都係好中意用啲 long shot。 佢係中意好中意用 long take 嘅。 係 嚇，同埋係講啲嘢其實係略為偏鋒同埋靜嘅。佢係唔多對白嘅嗰隻導演。 係男主角就非常平庸嘅。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個表現係好撚平庸嘅。 係啊，我覺得 OK 嘅，係 啊 OK 嘅。即係你講話，即係你講話勞性嗰樣嘢咧，我都聽過有啲朋友講嘅，即係。你都係講歌舞嘅啫， 其實你一路睇咪即係可有可無嘅嗰個男主角，你將阿曾蔭權染黑咧，其實曾蔭權可以做呢個男主角㗎都。 佢嗰種其實有另一種嘅表達咯，譬如你睇 Castaway 即係以前即係阿 Tom Hanks 嗰啲，都係即或者就算你睇少年派上少年派都好啦。喂，佢都係歷盡波瀾，不斷咁俾嘢折磨、折磨、折磨、折磨啫嘛，然後再講佢點樣去生存，咁佢嗰個。噏成單又佢其實個主動性唔高嘅，我都覺得。但係我覺得個表現手法個導演係呢套係叻嘅。 咁啊，花邊其實就可以講多少少個最佳女主角嘅，因為賽前未揭曉嘅時候咧， 其實都大 就好多人就話未必會俾佢，又話即係咩種族歧視啊。 哇！你個女配角， 女配角，唔係講個女主角，女配角係啦。咁啊，但係到最後就俾 Lupita 啦，即係咁啊。賽後其實有啲人又咩都係壓力問題啫。 就俾佢啦。咁但係你覺得，我又覺得佢係實至名歸嘅。 係 係啊，即係 而家我覺得又冇乜所謂黑唔黑人，即係、就是、要俾個呢叫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啦，即係唔係太多呢支歌仔唱啦，其實。 嗯。啊、因為 始終而家個電影圈個參與其實。唔係 half and half 都好啦，好多黑人都真係會做主角啦，而家咁。 係 ，OK。咁啊，仲有就你頭先提過 Gravity 啦。 Gravity 係。 我記得即係我哋好早啊，的哥咧就屌到 我唔記得咗邊個節目鬧到哇！ 北上頻道 北上都係北上， 因為佢話嗰佢話佢啊佢好嚴重 challenge， 點解 Sandra Bullock 咧係識去到個天宮度咧 落翻落嚟？ 唔係嗱呢個咧。我都睇完，我都係覺得咧，我係解釋唔到嘅，即係我又冇咩太，我又冇乜太空資料嘅。 喂，哥，唔係， 我唔知點解佢去到俄斯站又係 咁。我再俾翻阿的總講翻，簡短地講講你點解唔中意。 你唔覺得嗱 ？OK， 兩個 point 啦，撇除咗嗰啲所謂嘅，即係好。災難性片最後嘅結果係好嘅 ，OK， 撇除咗呢條橋啦。但我好唔中意一個 point 嘅時候，即係你拍一套美國片、，OK， 但你最後係你要拆翻大陸鞋咯。 我就唔同意嘅。 OK， 唔係，係啊，你我哋導引下佢。 OK， 嗱，我表態，我係總之爭啲俾阿的跣咗嘅。 係， 因為我同佢做完節目嗰陣時咧，佢講到佢氣咁撚閪咧，我就唔睇嘅。我到幾時睇啊？就哇出咗個奧斯卡提名啊！咦，點解會有套阿的講嘅閪戲會有提名嘅？係，咁然之後就焗撚住就要睇啦。我睇完我係中意嘅。 嚇！ 而家係攞最多獎， 我都係絕對係中意。 OK， 嗱，咁我話俾你聽，我哋點解會中意佢？即係我絕對又唔覺得有咩擦唔擦鞋嘅成分嘅。OK。個西班牙導演其實之前就 墨西哥 阿方索佢就2009年嗰時佢拍過一套咧，我名我唔係好記，嗰度又係嗰年奧斯卡好多提名嘅。 我揾先啊，你 揾揾啦，我因為嗰套我已經係好撚中意啊。嗰套唔係講英文嘅，我記得類似但係啲恐怖片咁撚樣嘅，嗰套已經我好撚中意。 係 咁就唔知咩係咪咩 Labyrinth 咧？ 嗰套嗰個唔係嗰個係 Del Toro 係咪佢拍？ 另一個導演嚟嘅，係墨西哥導演，唔係佢， 唔係佢嚟嘅咩？ 唔係佢， 唔係 Alfonso 之前拍過咩咧？ 衰仔失樂園。好多年㗎啦，十幾年之前。 咁 十幾年之前。 OK， 嗱，唔講呢樣嘢事。OK， 可能有少搞亂咗啦。咁但係到電影，我覺得你嗱睇你點睇啦。如果你當佢一套 OK， 科幻娛樂災難片咧，其實我覺得你好似有少少搞錯。係 啊。 嗰睇完成套電影嗱，第一我因為我真係我係中意睇 Sandra Bullock 嘅戲嘅。OK， 我中意睇呢個女人嘅。咁同埋成套戲哇！正啊，滿足到我，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係得佢一個人做 幾乎 係即係 George Clooney 都係最 好快都冇啦，係啦。 咁你其實你當你咁樣咯，你將個心態轉一轉， 係 都好似啲舞台劇嘅獨腳戲咁樣去睇咧， 嗯， 哇，我覺得好撚舒服咯，係咪先？咁同埋佢有 message 俾你㗎。其实都系一个即系讲紧你喺一个困境里边一个人点样自救啊，唔好放弃啊，即系我一个好 positive 嘅 message 俾你，咁我都 OK 嘅。咁至于你讲嗰样嘢，你话即系 插大陆鞋， 点解佢谂到俄罗？佢插埋俄罗斯鞋添， 买俄罗斯走唔到噶嘛，用翻大陆嘢落翻落嚟噶嘛。 总之一个美国人又系咯，咁我唔明点解，我都唔明嘅，点解佢嗰个 screen 咧系出中文嘅又识睇，之前出俄罗斯文嘅又识睇嘅咧？你只可以话，哦，部部嘢都一样嘅，有个 standard 嘅。 喂，但系咁样，喂，但系 standard， 佢好相信系嘅。 但系唔系嗰度博到，因为佢唔系一个专业太空人嚟噶嘛。 系 你记咩？佢上去系佢系掹车边，佢上唔知做啲 experiment 嘅啫嘛。 佢类似啲 死证 佢， 佢冇理由识咁捻多嘢噶嘛。啊，系咪先？咁你仲有喂？你就算啲嘢系 standard 啦，你揦捻住去到俄罗斯嗰度，或者去到中国嗰个太空站，你揦住本 manual 都唔捻识睇啦，系咪啊？屌！咁呢度我觉得成立嘅，不过你又擦佢鞋咧，咁我觉得就好似严重咗少少。 嗱，我同意嘅，讲讲我嘅睇法啦。我觉得套戏其实系几诗意嘅， 系啊，系 好舒服， 形容得好。 同埋嗱，我唔系话觉得套戏最后有个好嘅结局，有个好振奋嘅结局咧，系。就係可以代表呢套戲好，但係佢個表達咧係令到你覺得係你好為個女主角感動嘅， 係 即係唔係純粹執翻條命，同埋你有少少覺得係個大唔係話人定勝天，有時人定勝天就好失，你又覺得好唔即係覺得唔係咁安樂嘅，佢係真係喺 就话佢有个女啊， 系啊女啊， 即系佢啲讲讲嗰啲嘢咁啊，佢冇冇俾嗰个女嚟睇啊。 你好同 系啦， 嗱你好同情佢嘅遭遇啦，你觉得一个 single mother 或者 widow 唔知边度啦，唔知边个系咪啦，一个咁喺个好孤独嘅地方啦，其实冇人爱啦，咁同埋 George Clooney 嗰两个。大家都知道柳橋嗰個地方其實是十分精彩的， 是 拍是呃得到觀眾真的以為是這樣的， 以為在回到 然後去到後來是他比即等於好像你上過山車那樣升一下降一下，令到你發覺最後真的得救，你是真的不知道他是會得救， 是但是這些電影呢很多時很多特別香港觀眾你看完呢即係都好似阿的咁屌嘅，阿打的就屌佢擦鞋啊！但好多嗱，譬如一般觀眾又會屌咧， 都有人屌。 屌你老尾，成套戲得兩個人做，呃撚咗幾廿蚊你老母啊！屌你老母，成套戲蝦咪掹嘅咧樣，屌我都識拍啦咁咧樣，梗係咁啊！咁呢啲即係通常都係啲咁嘅。 我所以我就唔中意咁睇嘅，同埋有一幕咧，我係自己好中意。我諗傑斯應該都知 邊幕啊？ 有一幕就應該講阿 Sandra Bullock 就翻到個太空艙，即係暫時叫做。个危机冇咁快出现啦，佢咧卷咗自己嘅身体， 瞓着咗 一个圈咁样，就喺一个静止嘅状态。咁其实你如果谂翻少形而上学咧，好好神秘师爷咁样咧， 好似个 一个母体喺个胚胎度， 冇错啦，记得系啦。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 根本就系话就系俾个咩？ 就胚胎，就系嗰个胚胎，即系即系你有睇翻少少，即系好多太空片咧。 呢个就系导演嘅功力咯。 吓，好多太空片其实都系讲你人与自然嘅关系。同埋你講 gravity 咧， 好嘢！ 嗱，其實 gravity 咧，其實 gravity 咧，戲名我係好中意嘅， 嚇！ 因為 gravity 其實就係地心吸力啦， 嗯， 地心吸力咧係會令到你跌死嘅， 嗯， 咁但係有時當你去到一個無重嘅狀態，你發覺有地心吸力，你可以掹住一啲嘢，即係如果你如果冇有地心吸力，你就起碼可以企得穩啦， 嗯， 你到嗰個時候你就開始珍惜有啲嘢限制住你，其實都係一個福分。 嗯， 即系我系咁嘅理解啊！ 嗱， 你可以当好似好，你可以当好似宗教咁样， 系咯，咪成日带住啲，好似阿的咁样带住啲，即系咩啊？ 气球 运 系啦， 驱王，屌你老味，系啦， 我真系觉得 乜撚嘢呢个都要同蝗虫有关嘅， 唔系，但系好 唔系咁难样啊， 唔系好，因为我一睇嘅时候， 嗱，如果佢真系要擦鞋，佢点啊？ 点啊？ 如果佢真系擦鞋，梗系有个杨利伟喺嗰度啦，屌你攞个杨利伟。跟住同阿 Sandra Bullock 就喺嗰度屌屌閪，跟住之后先再落翻嚟带佢落嚟，咁你又玩晒啦，系咪先？冇啊嘛， 唔系因为我一入戏院睇嘅时候，觉得即系嗰种谂啊，屌搞乜撚嘢啊！即系你讲到 OK， 你而家成个环境嘅系你系得四个太空站 ，whatever 三个啦，欧洲、俄罗斯、美国、 中国啦， 系啦，咁然之后即系你讲到最后嘅系你。飘飘飘飘飘，因为佢俾我嘅 message， 我觉得系咁样就话，即系 OK， 你美国 OK 搞唔掂啦，咁你过到俄罗斯嗰嚿嘢原来咧都系唔掂嘅，咁然之后最后咧发觉咧就系你喺中国嗰嚿嘢度，你先可以得救到。 阿迪嗰个系政治预言， 我系好啦， 嗱我唔排除会有，但系我真系觉得呢套戏比较集中， 唔好 吓，同埋嗱，我 嘥时间讲呢样， 唔系我讲翻我自己嘅 standpoint 先，我 standpoint 我又觉得套戏有啲人可能唔中意，就系其实佢计算得好准嘅。即係作為一套略為商業嘅戲咧，佢計得好精準。咁呢一樣嘢可能有大家覺得個藝術性有少少缺乏，再加上其實成套戲根本就係 CG 嚟噶嘛。 我同佢調翻轉， 係咪？ 我就覺得到咁嘅 CG 戲咧，係有藝術性俾我睇到咯。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譬如話舞體啊，或者仲有即係佢嗰個心路歷程啊，嗰啲嘢係俾即係我係覺得係意外收穫。 同埋臨尾嗰幕咧，即係都唔怕穿橋啦，做咗咁耐。佢喺個海底 企 翻起身，喂，其實係一唔係嗱，我個重點就 係 個鏡頭係冇影佢 full body， 係 只係影咗個地平線， 講翻個， 直到佢企翻起身嗰下，即係其實等於好似你影細路仔企起身， 係啊，冇 呢下係 有曬 人類歷史 前呼後應 出翻一踏出一大步， 冇錯啦， 我係骨嗰下係喜極而泣嘅，真係覺得 係，屌早啲叫你上嚟教大家睇 gravity 啦，屌你！佢真系坚啊，简直！喂，仲有啲咩可以讲下先？嗱，仲有 gravity。 嗱，你一套我都几中意 狼啦。 嗱，未讲狼，即系梗系讲我同 Chip 咧，犀利啊！话俾你听，嗱，我哋最佳男主，我哋博中晒，由头到尾，我同佢冇变过心嘅。 系 由头到尾都系支持呢个 Matthew McConaughey。 系屌你，系咪全香港啲卵样？无厘品味，个个系咁都话李安纳度，尤其是啲女啊，系咪？ 屌你，我哋真係犀利啊，嗱攞晒立晒大快人心，男配角 男主角都 攞晒啊， 系 Dallas Buyers Club， 系 咁咪值得攞啊！睇完呢套戏， 值得攞嘅，值得攞嘅。 所以要讲呢套先啦。 嗱，呢套就好少香港好少地方上，其实都略为冷冷地嘅。但系 个名好 閪嘅， 叫咩？逐命英雄啊， 逐命枭雄， 枭雄系嘛？ 枭雄。 O K。 但你睇完咧，你又唔觉得冷门嘅？其实套戏唔系话真系咁偏嘅。 讲 Ace 啦， 讲 Ace 啦， 讲个药啦， 会有讲吸毒啦，有讲少少又唔系同性恋嘅，即系总之就即系逆服癖啦，起码。男主角男配角系啦，系咯，咁佢套戏啊，即可能好多人都会讲翻个演技嗰方面。咁啊，呢个 Matthew McConaughey 咧，我唔知道你第一套睇佢戏系咩？ 我冇嗱冇，我最有印象系就系乜啦， 乜 我有睇嘅， 一两年之前啦， 系啦，咁就啊，你提过咧，你 我睇过好早， 就 啊 Time to Kill 好耐噶啦， 其实好多套戏佢都有出现过 嘅。其实佢岁数应该大约系44左右， 系 咁。佢算係少數呢好早成名㗎啦。因為Time to Kill 佢做嗰套係主角嚟㗎喎。你啲 Kevin Spacey 嗰啲都一齊做㗎喎。Morgan Freeman 嗰啲演員喎。佢26歲基本上可以孭一套好商業嘅戲嘅主角。佢以前做好多角色呢，唔知你有冇印象，成日做律師嘅。即係佢经常佢個樣呢正正常常立喺個頭呢，即係一個白人，即係叫做斯文靚仔，就係一個專業人士樣嚟嘅。咁你搞呢套戲，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做即係有隱君子又好，你話做 喂佢真係超堅， 搞到完全係不似人形喎、 啊。我想嗱，我集斷呢樣嘢，個男主角個男配角今年係選得好撚好啊！即係我覺得就係你喺中國又要講翻中國，甚至香港，你揾唔撚到一啲咁嘅呢啲真係演員嚟嘅、即係你第一你睇到條電影。當然大家冇乜印象記得嗱、配角 Jared Leto，OK，、okay? 我其實我幾鍾意佢，我好鍾意佢以前幾年前有一套叫做 Nobody， 好好睇， 係好勁， 好撚好睇，屌你老味，你有睇又係， 我知邊套， 係啊，嗰度即係點講，嗰度 你有冇睇過 ？Tiffin， 哇，嗰個撚樣， 係啊， 即係 超越 2009幾年， 係， 哇，點解講撚翻轉頭，哇，佢有幾幕戲咧？嗰個男主角叫咩？記唔記得？面毛啊， 面系， 哇屌，即系嗰度系， 嗰套 大力推荐大家睇， 嗰套系香港冇乜点上过，但系真系一 定有冇上过啦，屌你而家你总之咧，要靠香港啲戏院咧，你就食屎啦，屌你即系冇戏俾你睇啊，咁但系即系呢个演呢个 Jared Leto， 我话 Jared Leto 又系一个咧，即系我觉得我好早几年前咧，我已经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演员嚟噶，同埋你睇成套 Dallas Buyers Club 上，你见到呢个，我头先讲未讲完就系。你揾唔到喺中國或者香港揾到啲咁嘅演員咋？你一開始睇套電影，你隨時唔撚認得嗰兩條友係邊個嚟㗎？喂，大佬，即係拍套戲減幾十磅，即係 50磅 ，Matthew McConaughey， 你然之後留撇須，個樣根本就唔撚似以前嗰啲，即係譬如話你睇郭富城，你點扮我都知道你係郭富城㗎啦，你睇甄子丹扮孫悟空我都知喺度你係第甄子丹嚟㗎，即係你係會睇得出㗎，但係你喂呢啲真係犀利，入撚曬戲。艾滋病人，佢真係個艾滋病，一個人妖，佢真係個人妖嚟㗎。喂，大佬，如果你睇返 Jared Leto， 嗱，我好鍾意一套戲，我好鍾意一場戲， 係啊， 同佢老豆講嘢嗰場戲，我自己好鍾意。 哦，係 Jared Leto， 其實就好短嘅啫， 係 好短嘅啫，但嗰場戲好鍾意。 記得，即係佢 但係佢問佢攞錢， 老豆嚟啊嘛， 冇 錯冇錯， 佢問佢攞錢，講幾句， 堅撚到咧，你即係你唔俾佢都唔撚得，所以即係。你如果你啲人話係 Wolf 嗰套贏男主角，你真係，唉，你唔我唔撚知你點樣睇電影嘅啫。 同埋 Matthew McConaughey 咧，佢真係好大突破。聽講話咧，佢為咗準備呢套戲咧，佢係困咗自己半年，喺間屋度唔曬太陽，即係冇太陽曬，類似密室咁樣，然後去鑽研一啲隱君子或者嗰個性格係點樣。 我呢個好正同，譬如話我有時咪後成日同你討論電影咧，同阿 Chip 咧討論電影，譬如你好唔中意 Kristen Bell 嘅。 我唔中意 Kristen Bell， 即系 Kristen Bell 又系好中意成日扮呢个样，扮嗰个样。 系， 但我想讲，即系佢今套戏咧，佢唔系将个样去改啊。你睇到佢成个做手啊， 佢系由 格啦， 佢系由一个律师变咗烂摊，做咗地盘佬啊，大佬。 一个地盘佬，一个烂摊，一个艾滋病人，一个见女就 fuck 嘅，即 系 个刁民牛嚟嘅。屌你明明一个律师，然之后做紧咗个刁民牛啊！咁你话几多难做？即系要我做，我而家做唔捻到啦。 即系鬼师劫咗刁民牛。 系啊，即系呢，真系极 到万分佩服。 嗱、啊，你叫但你个牛做翻律师系唔 得噶嘛？屌你老味系咪先？系咪先？系真系要系嗰只就嗰只，但系哇真系犀利，即系你揾一个你提一个中国演员嘅名俾话俾我听，可以做咁咧，我乜捻都得。系啊，真系冇嘢。 我唔想挑战你，所以我唔讲。 净系睇嗰两个演员，你已经觉得，其实你话如果最佳电影，我都会拣呢套。我心目中我会拣呢套，即系我系。 但系比较 Finch 咯，即系你真系有 political vision 唔会拣。 O K， 冇错嘅。 唔系因为你要、啊、你要个 message 播得到，譬如好似 Gravity 咁样，或者系12 Years a Slave 即系 先可以。 都要讲多两句啦，因为你北上频道，咁、我都话呢啲咁嘅电影，咪喺大陆咪搵唔捻到咯。 系咯，点会？ 你够唔够捻胆整个题材？讲北京嘅艾滋病人啦，地下嘅，你敢唔敢讲啊？嗱，人哋咪够胆咯。讲美国佬点样咁捻扑个 FDA， 点样扑街？讲翻七十年代，吓、搞捻到啲人，屌你老 味， 无缘无故死三千几万人，可能系要美国政府负责噶。原来有啲药可以医到噶、不过系 business 问题，嗰啲药唔捻俾入口。咁呢个人就点样做一个枭雄啦？点样卖嗰啲药啊？诸如此类。咁你呢啲嘢，你啲题材。屌你一百年后你中国都冇人可能会拍啦，边有敢拍？边个人敢拍先？系咪先？咁嗱，呢啲咪西人电影咯。 我当我少少 challenge， 系啊，我唔讲好多啦吓，不过当系俾个期票俾你，睇下你有冇机会开。啱啱柏林影展有套最佳电影系大陆嘅戏， 系 即系桂纶镁。 哦，我知佢攞咗嗰套，我未睇。 廖凡嗰套， 我未睇。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冇期望。 我几想睇呢套 嘢。我自己未睇嘅感觉，我系觉得嗰套嘢未必系你想象中咁好嘅。 唔系，我唔系觉得好，系、okay, 不过我有兴趣睇呢套戏。 O K， 桂纶镁嘅戏我都系不嬲都 要睇嘅。可以睇咗再，我又 再讲。 系啊，我都会睇，一定会睇，因为睇下佢点解会攞奖啊嘛。 系啊， 呢个系好捻奇特的。 攞导演奖同埋男主角。 系啊，好捻犀利啊，仲系都好娱乐性噶，其实即系。唔係幾商業性嘅片嚟， 商業性其實佢就係、 是、 類嗱，其實 唔係好藝術電影嚟， 唔係藝術電影嘅。阿桂倫美嗰種角色就類似係嗰啲fatality for me， 即係嗰啲即係專係女男人和水啊，即係嗰啲和水嗰啲角色。 O K， 諗下仲嗱，仲有邊啲係值得講咧？ 你係咪想講華爾街狼人啊？ 啊 ，Wolf 要講啦，係啦，即係你覺得 嗱呢套咧就食白果嘅， 係白撚曬個黑撚曬面嗰日，李安納度 唔淨止又話大獎細獎完全都冇， 係冇曬乜都冇， 係 咁你覺得咧？ 嗱呢套就係、是、我比又係比較早睇嘅，即係呢個檔期入邊比較早睇，睇、完當然覺得係好爽啦、啊。系咁，即系嗱，娱乐性嚟讲，我觉得系非常之够嘅。 O、okay. K， 即系的确唔系一套差嘅电影。以马连士高新斯嚟讲，一个老嘢，佢可以拍到咁多新嘅嘢出嚟，又几放胆，好多人好放，同埋又 touch on 咗一啲几禁忌嘅嘢。因为始终你讲华尔街，你讲嗰啲好好食色性嗰啲嘢，又去到咁尽，又哇又飞将乜都有咁，的确系几有吉去拍呢套戏咯。咁但系我自己第一个感觉，我觉得就系、是、花招嘢太多啦。 冇错， 花招嘢太多。我自己其实喺 Facebook 啊，都自己同啲朋友都有讲过就系、是，其实如果呢套戏可能换咗另一啲导演拍咧，可能系更加好嘅，即系可能系大卫芬查嗰啲咧，即系譬如 Social Network 嗰个导演，佢、可能会拍得更加声淫嘅。我系要求马田史高西斯呢个导演系有多少少 arts 嘅嘢摆喺度咯。 嗱，我 咁我睇唔到啊呢套戏入边， 我就觉得。睇完成套电影咧，两个字我自己嘅形容咧就系折腾嘅。 系， 我就好唔中意呢套电影，因为点解咧？已經太多啦，即係我覺得馬丁史高西斯呢種咁嘅電影，你睇到好多套以往嘅電影嘅影子喺個三個鐘頭裏面，譬如 Casino 啊 ，Goodfellas， 喂，譬如啊，以前嗰套咩 The Game of New York 啊，或者係近期你安納度嗰啲 Aviator 咩 Aviator 嗰啲，其實你都揾到，因為你而家都御用班底， 係啦，你用用佢嗰幾個啦，基本上 完全冇驚喜嘅。你講嗰啲頭先你講嗰啲，我直情覺得係太多啲嘛，譬如話即系 嗰啲游艇啊，嗰啲搞女啊 ，吸毒啊，嗰啲屌，因为成套戏太多啦、当然即系譬如话，可能你系行内人金融嘅 ，OK， 譬如 Eugene 嗰啲可能睇好啦兴奋、因为嗰种唔现实啊嘛，佢成日梦想自己系李安纳度，所以冇啦兴奋咯，系即系，但系因为佢现实唔系咁噶嘛，咁你但系个问题系嗰套戏太过马，即係其實已經係，如果你一路睇馬連史高西斯嘅戲，你其實覺得即係又係咁撚樣，即係嗰啲好傳記式啊， 就话大佬即系嘥，其实套戏两个钟头够啦。 三个钟， 你老母你要拍到三个钟头，由头到尾系咁讲，讲嚟仲即系讲嚟讲去都系三幅皮。啲唔系即系以往有好多套电影 ，Casino 嗰啲又系咁啊。以前嗰啲、即系好典型啊。 系 罗伯地尼路嗰啲又系即系又系啲咁嘅电影啦、啊。咁譬如啲对白啊，啲好马田史高西斯式啊。即系睇点睇咯。如果你话譬如话，我谂两种人啦、啊，即系譬如你以往冇睇过马田史高西斯嘅电影嘅、，OK， 你觉得呢套戏好卵？爆咯，即系不断爆泄咯，咩譬如阿 B 嗰啲冇捻中意睇咯，咁你但系系咯，即系咁但系如果你系睇开嘅，你讲有乜捻嘢啫？咁你至于你仲话喂，哎呀好唔抵啊！佢攞唔到个最佳男主，我屌你啦！佢咪喺度做捻翻李康纳度迪加比奥啫嘛？屌你老尾，有乜嘢先？大佬套套戏佢都系咁样做噶啦，你揾望，即系喂嗰啲上台。攞个咪对住啲员工喺度爆尸，可能阿 B 做得好搵过佢、哦，真系咁咪系爆咁几场咁，我唔觉得系即系原大佬数。如果你问我咧，佢排第二都排唔到，即系如果个五个男主角里边 都系 系啊，真系噶。 我会觉得个黑人男主角会拍做得好过佢啦，我自己觉得啦。 咁系咩？ 我咁谂啦 吓。 咁嗱，另一样嘢我想讲系，其实你会觉得佢呢啲咁嘅拍法好似嗱，你上年有套戏叫 Django 就系 Quentin Tarantino 啦。你会觉得佢太过 Tarantino 咧？嗱，呢个谂法可能有啲。 你讲迪卡比奥？ 唔系啊，我讲呢套戏啊，即系。我記得馬田史高西斯而家係有少少係即係幾挖蟲取蟲，佢有少少係接受咗年青人嗰種電影口味，就少咗好多一啲佢自己比較然斟酌一啲藝術啲嘅角度。 我唔太同 變咗係而家成日喺度講對白爆爆爆爆。 我就聯想唔到 Django 嘅。好嘅 ，Django 就好睇 ，Tarantino 又係迪卡比奧啊，又係迪卡比奧做 Tarantino 係嘛 ？Tarantino 好嘅， 泰倫昆頓泰倫 Tarantino，OK， 好泰倫 Tarantino 式嘅 ，OK， 冇問題嘅嗰套嘅但係我少少又會同意你講，即係可能佢都幾廿歲，拍佢可能想加翻一啲 年青嘅嘢， 即係年青嘅嘢落去，但係我覺得過咗咯，即係唔係即係過咗位啊？ 唔係，我覺得計錯數咯，即係佢以為好迎合到你，咁結果起碼 Academy 唔 buy 啦，係嘛？ 嗯，冇错，咁所以我觉得好咯，即系冇乜奖俾佢攞系 O K 嘅。 喂，其实咁不嬲马田史高西，嗱，我讲埋少少先。其实你有留到迪卡比奥 咧，冇乜所谓噶啦。 我个人嚟讲，我觉得佢做戏好嘅，即系Leonardo， 但系就唔系呢一套戏赢咯。我觉得以往有啲戏可能都做得好呢套。 佢个，我谂佢系有啲局限嘅， 系 即系你有时譬如话。你真係譬如話你佢要你見到佢努力嘅，佢都想，但係我諗有某一種演員佢係嗰隻就係話嗰個定型係好緊要，你要一個觀眾呢去接受佢一種新嘅嘢係比較難，譬如話因為大家都可能都係由佢童星開始睇起啊，或者佢有啲嗰啲乜 Titanic 嗰啲 啦 ，Titanic 嗰啲害撚咗佢啦，即係你跟住再轉咧，佢轉唔到啊，即係有啲你譬如話已經唔係呢套啦，你上一套馬田史高西斯 Aviator 嗰啲咧，你又係覺得佢唔撚，即係譬如話仲有 Gatsby 啦。其实几套我如果你问我、我都唔中意。 咁嗰套应该仲 咪都系咁啊！你冇印象？你譬如话你一谂李安纳度，你分唔到 Aviator 同 Gatsby 同埋狼 好多噶 Shutter Island 系 都系咁啊 ，Inception 都系咁嘅， 几套都系唔系套套都系。 佢今上年几年咧就系有少少中年发福。 系啊， 就做啲好沧桑嘅，佢一定个背后个过去好抽象嘅。 但系佢仲系 baby face 喎。 系啦， 攞下先攞。 嗱，佢今套就翻 baby face 嘅，因为始终佢有啲戏咧系讲廿二岁。 有局限嘅，吓咁嗰啲咪得咯。所以可能就系咁样整翻啲廿二岁嗰啲俾佢拍咯。 吓，咁 即系嗰段戏。 但系佢始终都系要长大。 系啊，嗱，仲有 女主角嘅 Blue Jasmine， 就系呢个 Kate Blanchett。 Kate Blanchett。 基·布兰彻 系基泰白， 一啲都唔笨柒。呢个就Woody Allen 嘅戏啦。我每套都 Woody Allen， 我系实体嘅。OK， 咁啊呢套未唔会冇噶啦。睇 Woody Allen 嘅戏，睇翻睇 Andy Hall 啦， 八十年代嗰啲啦， 睇 系啦嗰啲啦。咁你而家就叫做俾你顶下瘾嘅啫。咁佢又唔会差得好紧要嘅。咁啊，今次套戏个古仔又几好嘅。咁啊 OK 啦，即系但系譬如话亦都一样啦，其实。即係冇馬連史高西斯嗰隻咁嚴重，不過即係你譬如話你睇得太多 Woody Allen 咧，佢嗰啲絕畫對白咧，即係又係已經有少少悶嘅，咁但係 我就好 風格咯， 我就好早覺得悶嘅啦。我覺得悶咗十年 嘅， 我就麻麻地。 咁咪每套其實都有少少驚喜會俾到你嘅，即係對白方面。咁啊 ，Blanchett， 如果你話女主角， 佢咁真講真，一早應該要贏。 呢個 演員， 我冇乜反對嘅，又係即係呢套 大熱嘅，今次個女主角係大熱。 嗱，你因為幾個 Amy Adams 做 American Hustle 爆咗佢啦，即係雖然我好鍾意佢個 V 字波，但係唔會因為個 V 字波而攞獎㗎。咁即係嗰個係唔好俾佢表現嘅 ,ok, 即係喺 American Hustle。Sandra Bullock。其实如果你俾 Sandra Bullock, 我当然唔反对啦。 但你要諗下，其实 全套独脚戏你都有得解话。 都唔系嗰样嘢，但个问题就系佢每一场戏差唔多都系隔住块玻璃做。 系啊， 你呢下好难 考虑，系啦，冇错，呢 样你 我谂 Academy 会考虑嘅， 系咪先？ 因为你真系冇对手戏嘅，全套戏系喺个 studio 做嘅啫嘛。因为 CG 嚟噶嘛， 真系要隔住玻璃做，你凹咗个头。 哦 ，OK， 你谂下系咪先？系咪先？咁样做戏个好难睇得到你 系 咪做戏？ 我谂系 Academy， 即系如果我系个 Academy， 我会考虑啦。因为你成套戏真系冇完全冇对手戏。 因为呢一种戏系好不利演员奖， 系冇错， 系正常。 咁你有提名已经。我覺得都不得了㗎啦， 咁同埋佢又攞過呢，攞過冇耐。 咁你剩返兩個 Judy Dench， 我哋未睇，我冇得評價啦。 Judy Dench 永遠都係合理嘅，如果佢係等幾時嘅啫，我真係覺得。 係。 即係佢呢啲係羅蘭式嗰種嘅，覺得冇邊幾套唔好嘅。 okay， 係啊。 咁你係羅蘭式做一個嘅梅麗史翠普啦。呢個。 我其實睇到怕，你知唔知啊？ 唔係呢個提名都提名到人哋怕。十八次。 我真 係。屌你老味，梗係世界紀錄，每佢其實。佢好似年年都係嚟到當個 party 咁樣嘅啫，街街都有提名㗎，佢真係好嬲嘢。 根本套戲 average 或者麻麻，佢都係提名 嘅。佢嗰套我未睇喎。 佢都係會提名嘅。 係囉。 我其實我就 又我唔可以話佢路仔黑藍馬對 黑藍 馬到依家 真愛又如何？ 真係西郊嚟。 到依家都仲喺度做緊。 好聽就係西郊撚柒你囉。 少女到阿婆。 唔好聽呢就真係嘩煩厭到呢攞曬命。 我就其實盡量佢啲戲都比 你 OK， 咁所以我谂五位我数过咧，咁啊 Benchet 系应该值得俾佢攞嘅。我呢位澳洲演员以前做过伊丽莎白， 嗰阵应该要赢， 已经好捻掂。 要嗰阵根本上要赢。 咁你啊最近嘅 Aviator 好似有做 Aviator 攞女最佳女 系啦， 佢扮加芙莲 系啦，冇错啦，系啦，呢个好其实一个。如果你其實值得睇，如果你純粹欣賞演技咧， 系 其實 Blue Jasmine 系真系值得，佢难演嘅佢嗰个角色。一個呢 一個自怨自艾 香港人好簡單啫，呢個好啱香港人嘅劇本上等人 ,ok, 佢就做一個上等人好睇唔起下等人，但係墮咗跟住呢就投 點樣同佢細妹點樣同佢細妹即係生活 嘅。又然之後繼續再去呃呃氹氹呢又想搵返個 金貴細 搵返個有錢佬嫁咗佢呀咁樣，但係最後失敗呀咁樣咁。咁個角色係好難演下，即係個喜樂係好大 嘅。 咁所以值得。 我就推薦大家睇 Game Trick， 其實好早嘅戲都好好睇嘅。 係。 但佢無奈呢成名嗰陣其實反而係魔界嗰陣，即係講緊 Lords of the Rings 嗰陣，佢只不過係做一個大限角， 佢開始先出名。 哈比人係近期啦 ，OK， 即係由嗰啲荷里活好 commercial 嘅戲開始先為人所認識。但佢早期少少，即係零零年之前好多戲都好。我有一套係好鍾意嘅《疾走天堂》，Heaven 可以睇下。 其實即係講開就澳洲演員，其實咧即係從來喺美國荷里活真係唔失禮， 同埋英國咯。 你譬如啊，係咯，同埋英國，唔係澳洲先啦。嗱，你英國大國嚟㗎嘛？ 唔係因為個舞台劇， 澳洲 OK。 唔係先講，因為個舞台 係咪？操舞台劇操練， 舞台劇操練。 你見到啊，狼人又係啦， 狼人 唔記得咩名啦，係即係做嘅 La Misura 嗰個啦。你即係喂打好犀利嘅，你見到佢就係打到即係佢唱歌又得嘅。 係 Jack Hughman 啊 ，Jack Hughman， 即係前年做司儀嗰個。 冇錯， 大前年 係啊，冇錯，佢做司儀又得。佢嗰年都唔差㗎喎。 唔差囉。 唔差嘅。 因為佢講真唔係呢個司儀底嘛。你即係佢真係根本上 咁 你譬如話 以往咗 Nicole Kidman 啊都唔差啦，澳洲演員。 Nicole Kidman 我就唔鍾意啦。係咪真係 鍾 意 㗎喎。 唔識做戲㗎喎。 OK 㗎喎。佢以前嗰啲呢 ,B 級片啊未成名嗰陣時有啲幾好㗎。即係譬如話做個變態 teacher， 跟住我唔記得，然之後咧就專搞啲男學生嘅，咁啊即係嗰啲戲咧佢做得好撚好嘅 ，OK， 係啊真係㗎，即係如果 B 級片嗰時佢 OK 㗎。 另外仲有一個啦 ，Jeffrey Rush。 啊 ，Jeffrey Rush 係 啦，呢個係啦，又係超勁，基本上 澳洲 都勁。 係啊 ，Jeffrey Rush 真 係 ，Jeffrey Rush 都過保級㗎啦。 嗰套叫《 聖書狂人》同埋《 聖書狂人》 同埋《閃亮的光彩》 係啦，係啊。 另外近年比較出名就係呢個 Jared Butler。Jared Butler 就基本上係啲肌肉型啲動作男星啦。 OK， 但佢以前係走即係 Jack Hughman 嗰隻路線。 係啊。嗱咁就仲有啲咩電影咧？ 嗱，如果你未諗到邊度值得再講下啦，但係我諗我又想轉一轉啦，就係話除咗 Oscar， 其實即係回顧翻成個2013年咧，我同你其實都有啲好中意嘅電影，而又冇喺奧斯卡呢度嘅，即係我覺得都值得提一提啊。 係，咁你想講啦？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啦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啦， 中文就叫做接近无限温暖 的蓝 啦。你好唔中意个名嘅？ 呢啲简直 系，唔系我又觉得都中间落墨啦，我又几中意呢个中文戏名。 点解？如果系咁样搞，不如直译啦。 蓝是最温暖的黄色， 最系咯，最温暖 蓝是最温暖的颜 色，咁样咪得咯。 系 呢套嘅法国电影咧，其实上年我睇， 上年年尾，今年年初， 我上年其实睇咗好几套嘅法国电影咧，都好捻中意呢套咧，毫无疑问，我同差不多是一个公約數来的。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即是好鍾意呢套电影。讲 Lesbian。咁鍾意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佢拍到近似四仔啦。即是有啲创 作。呢个你嘅原因啫。喂冇话我嘅原因。 係我原因。OK， 我原因。喂真係第一两条女好索嘅。两条女我都好鍾意嘅。OK， 一个好 baby face， 一个好 less 嘅 tomboy。 一个好 baby facts。 一个好 less。一个好 less。 一个好 less 嘅 tomboy。 好 less 嗰个呢。 但 係 佢真係唔 less 嘅喎。 你睇过佢其他啲即係扮女人嘅戏。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我只记得 Baby Fat 嗰个名字就叫 Adele 啦 ,Tomboy 我唔记得咩名啦。 Leo Sidos, 唔知要点读啦 ,Lia 啦 ,Lia 啦。 咁就其实讲即係你话除咗嗰几场床上戏好索之外啦，同埋成套戏你真係是好 beautiful， 我知道咁样形容，即係一个好靓嘅同性恋爱情故事。 我嘅感觉就係一个青春好残酷嘅日记囉。即係你可能你 都唔殘酷嘅，我覺得 好殘酷下嘅。即係我從一個 Adele 嘅角度嚟睇啦，可能 我唔係太認同用殘酷呢個形容詞嘅。即係我覺得一個少女成長嘅一個經歷啫。到最後都係失戀啫，死極都係失戀啫，唔使死先啦。所以唔係太殘酷嘅。 但係佢搞咗六七八年，搞六七八年都係可以，都係 有時呢啲戲咧係你掹走晒啲荷里活元素呢，你覺得套戲學好舒服嘅，即係有時你間唔中攞一套法國電影睇，即係譬如話你睇到佢點樣，套戲好長㗎， 係三個鐘㗎，差唔多 接近三個鐘㗎，即係同阿狼一樣，但你完全狼嗰種厭惡㗎，咁你即係成套戲就係話好生活化啦，講緊兩個女仔嘅愛情故事啦，譬如話佢哋即係佢唔係淨係講俾你聽啊，佢哋點樣情情塔塔日日我愛你，你愛我，佢仲要喂有少生活㗎喎，大佬譬如話个 Tomboy 要做画要开画展㗎喎、哦。个女嗰个系个 教师 嚟个教幼稚园㗎喎。即系你睇到呢啲咁嘅成套戏系好舒服㗎。 佢系好写实嘅，其实佢大约系将套戏大约斩咗十至八场。 系。 One flow 咁样去睇嗰个生活片段。佢有时可能就讲大家一齐去食饭。大家一齐喺度食意粉，影住食意粉就影咗大廿分钟啊！ 冇错冇错， 即系或者系大家一齐睇画展， 见家长， 见家长， 系啊，会见家长， 系啊，见家长，大家讲下，大家讲下，我呃咗你啊！呢个其实我补习老师嚟嘅，大家拍紧拖嘅咁样，佢系好，佢个 flow 系当然呢套嘢都要提下啦，就系攞咗呢个帕玛多啦， 康城， 冇错嘅最佳大奖， 系啊，最佳 好少可地系演员同埋个导演一齐获奖嘅， 赢 Q 晒， 两个女主角再加埋导演， 所以我哋又唔系我哋又唔明嘅， 系 点解奥斯卡最佳外语佢连提名都冇咧？ 我有答案嘅， okay. 因为每个国家会推荐一部，咁佢冇推荐呢部。 哦 ，OK， 佢推荐咗呢一部大师部， 有啲可惜， 系啦， 咁所以就我哋好推荐大家睇嘅， 系 咁戏名叫 Warm is the Blue is the,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咁大家可以試下揾下啦， 係 即係總之網上揾到㗎啦。咁仲有另外一套我都想提，我今年係好鍾意戲啦，都提過萬七咁撚多次。 你好似每個節目度你想推一鑊。 或者北上提過幾次，就係 Water Media 啦 ，The Secret Life， 即係 Secret Life of Water Media 啦。好少有一套國電影我係鍾意，咁今年我係鍾意呢套電影嘅。即係你話點樣鍾意我都解釋過。 呢套當初其實奧斯卡呼聲都幾高 嘅， 但去到尾又 又係唔明點解完全冇提名嘅。 其實佢嗰個。那個 style 咧，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就係佢有少少係行啲啲 Forrest Gump 嗰條路嘅，啲啲啫嚇，即係佢擺好多美國嘅元素落去， 聯想唔到， 你聯想唔到， 係 因為可能我自己覺得啦，譬如佢講佢嗰本 magazine， 而 家咗係 live 啊嘛 ，live magazine， 同埋佢好多宣傳海報入邊講好多嘢都係講一個 咁樣嘅 live。 OK。 紐約嗰個。 點解我話我聯想唔到咧？就係、是、即係我諗佢俾到個信息，我好中意啦。 嗯。 Forrest Gump 啊，我唔知乜嘢信息嚟嘅。OK， 大美國主義啦。 Forrest Gump 我都中意嘅。 咁但係 Walter Mitty 嗰個係、那個 message 我係好中意啦。 係。 講執著啊，珍惜啊，memory 啊，所有呢啲咁嘅嘢啦， 有 時即係我哋好中意啦。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啦，即係有少少嗰樣嘢啦。 係啊，同埋就即係我大力推薦啦，淨係俾習近平睇啦。咩叫夢啦 ？OK。係啊，即係其他人就即我諗習近平未睇。咁應該可以睇下啦。咁 overall 即係 Oscar 今年即係你咁多套戲，其實俾你做個總結啦。即係你覺得今屆嘅提名嘅電影，即係你覺得有冇跌到鍋啦？或者即係整體成個 standard 有冇 keep 到啊？即係 Oscar 其實慢慢有啲改觀。一開始睇嗰陣 list 咧，就即係啲導演同埋啲戲同埋啲品種都唔係我自己中意嗰只嘅。 係 咁，但係當真係睇完我起碼啦，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呢個禮拜睇咗兩套睇咗呢個。Dallas Buyers Club 同埋睇咗《被奪走的十二年》，我係覺得今年水平唔差嘅，係啊， 同埋幾亂局嘅。其實就因為個即係你冇乜邊一套突咗出嚟啊，之如此類啦。 即係就算你話贏曬 Gravity， Gravity 其實都係立啲 係咯技術獎啦， 技術獎嘅啫。 咁我都覺得合理嘅，就算你話剪接或者攝影嗰啲俾佢贏，都係合理嘅。 嗯，係。OK， 咁最後啦，我諗有一套我哋冇乜點睇啦，《Nebraska》啦。 係。 咁但係嗰套咧，其實因為我睇一半啦，我就嗰度我自動放棄唔睇嘅。係。咁你話如果叫我揀一套我最唔中意，我諗係《Nebraska》啦。我諗就嗰套戲我冇乜共鳴嘅，但係美國人睇可能有多啲共鳴。明啦，咁但係我亦都嗱，我冇乜睇影評，我亦都揾唔到個答案，點撚解佢要拍黑白？首先就係 扮嘢咯， 扮撚曬嘢，係啊，即係我都係唯一解釋就係你喺度扮撚曬嘢，嗰套戲即係完全唔撚知點解係拍黑白嘅，係啊，因為亦都係講個現代嘅古仔嚟嘅啫，咁但 係我咁樣解釋啦， 頂佢唔抱嗰套戲， 咁個導演應該亞歷山大派，咁呢個都係其實荷里活近呢幾年係想谷起。嘅一個導演嚟嘅，佢同埋 American Hustle 啦，我冇點講 American Hustle， 嗰個導演都係新扎當紅炸子雞，即係荷里活想捧起佢少少係有機會攞到獎嘅，咁但係我覺得佢真係好浪得虛名，即係亞歷山大派好浪得虛名，佢專係拍啲小品啊、細城市啊、出聲啊，即係專係嗰隻戲咯，咁另外如果你講話唔中意一樣嘢咧，我終於諗到一樣嘢唔中意啦， 邊度？ 我好唔中意就係今年你話係咪 Frozen 攞咗最佳 Frozen 感覺，我覺得喺個戲入邊唱。歌个人好难听， 嗱咁样啊，好嘢啊，你真 好难听，真系。 我呢一次结尾咧， 同埋我 就系拣咗 Frozen 啦， 同埋我邓另一个人唔抵， 系 The Moon， 系咪 The Moon 啊？即系 Moon Song， 嗰首边可能， 但 虽然我成日都觉得咧， 系 奥斯卡选最佳金曲咧，根本上一个非常之等于喺足球场选篮球员一样， 系 一个好无厘头嘅一件事嚟嘅，即系。最佳嘅電影同最佳嘅歌曲，但係我覺得淨係講呢四首得，即係提名嚟講，邊有可能 Moon 唔會好嘅首 咧？嗱，因為時間問題啦，我哋都爆 Q 曬啦，其實我哋就 Her 冇乜點講啦。咁啊，因為我冇睇， 我未睇，我未睇嘅， 大家未睇，咁啊有機會啦。咁啊，其他仲有啲，我盡辣就已經辣到，即係差唔多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就答埋你啦，即係你頭先講嘅 Frozen 咧，其實就我同意嘅，佢現場唱嗰條女咧，即係唔知乜撚嘢嚟嘅，即係好撚。小可有喺美國嘅大 show 入面咧，有條女唱到咁撚樣嘅，咁但係咧就，套電影嘅所有嘅歌，因為佢好撚多歌嘅，咁、我陪我女睇曬成套卡通片嘅 ，OK， 咁啊其實好和路迪士尼嗰只啦，咁啊錄音個版本咧冇乜問題嘅，嗱即刻而家就俾翻你聽，咁就、 okay. 希望可以挽回翻你少少啦。 好， 咁我都少少戥呢個就 Moon Song 不平嘅，佢歌係一隻好歌嚟， 起碼唱，起碼個 performance， 你見到啲仔仔女女 歌 幾正 啊，而家唔係中國好聲音啊嘛，人哋唔係話現場唱得唔攞好聽就冇獎攞噶嘛，大哥，咁所以各有立場啦 ，OK， 咁我哋冇得批評，因為我又冇睇過套電影，即係可能同套電影有關咧，即係或者佢唔係好貼題啊，諸如此類，我唔知啦，嚇，咁所以就多謝你先啦，咁啊， 係 啦，咁我哋就嗱送埋呢只 Frozen 俾你，咁啊俾你聽埋聽下，聽下歌，咁我哋下禮拜嘅北上文道翻嚟再見啦， 好 ，OK， 拜拜。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